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明天就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了啊。 对、 对，我们在这儿呢也是提前祝各位朋友们节日快乐，祝还单着的朋友们明年的这一天是不是就可以该找到伴儿了。 想得真远。反正我是觉得吧，今儿虽然大多数朋友都应该在工作岗位上奋战是吧、但是我们每周六的这个正式工作不能耽误了啊，大家的自己的终身大事也别耽误了。春暖花开正是适合出去踏青啊，结伴出游啊，咱们说一年之计在于春呐、各种各样的安排都应该好好的抓紧。 好吧，祝您好运啊、这是我们说的最多一句话啊。前两天啊，在网上有一个视频，很多人都在传看，也是关于相亲的一个事儿，说有一位六旬的大妈替女儿相亲，哇，不光是这个在本地相亲啊，人还跑到了北京，跑到了广州，就为了找那么一个合适的。 这不算什么，全球征婚现在也不是没有先例。 对呀、他说女儿今年都37了 啊， 学历也不低，但是呢女儿挺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有主意，也不喜欢特有钱的，也不喜欢这个那个的，可能自己也不太上心吧。妈急了，这全国的跑。 这种情况肯定我觉得就是属于啊，人家孩子很有可能，我觉得啊，有可能人家根本就不太想要这样的一份说稳固的关系也好啊，或者说是一个婚姻也好啊，甚至说我们要接受这一点，生活中有的人可能人家就是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挺好啊，他可能对感情没有这么强烈的需求。如果说我们节目里面其实也多次的谈过这个问题、家长说有时候着急，您一定得先征得孩子的同意，咱们这件事儿还真的是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 对，其实关于这个视频啊，关于这个新闻呢、大家很多的评论还是非常有道理的。有位网友说，前一阵还有80岁的老妈替40多岁的女儿相亲的、 是 什么事儿都有，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还有的朋友说呢，妈妈可以帮忙，但是前提呢，您得相信女儿， 对， 她有追求自己幸福的独到之见。谁说人家就找不着了呢？ 就是啊，而且谁说人家一定就非得要找？这个其实本身也是我们有时候两代人之间的一个观念上的差异。 对，还有的网友呢说的特别的有道理啊，说比起为了满足父母的心愿而仓促结婚，或者没有准备好而草率结婚，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慢一点，也许是更成熟的表现。 没错。 好吧，那么关于这个话题，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考虑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嗯，我们这里有很多也是爸爸妈妈帮孩子征婚的啊。 对，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结果是好的。 嗯， 好，那今天是周六，依然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内容，那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征婚信息。另外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你也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的话呢，请一定按照我们的温馨提示当中的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另外呢，在征婚信息前呢，请一定注明征婚这两个字，否则的话呢，我们在搜索的时候呢，很容易就把您落下了。 嗯，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征婚交友。那我们来， 好，咱们还是先从女士开始。1990年出生的这位女士，身高1.67米，体重110斤，是名校毕业的研究生，目前呢在北京一家国有银行上班，北京户籍，月薪在万元以上，为人温顺善良，通情达理，随和大度，相貌姣好，有气质。希望对方啊，男方条件相当，有才华，人品好，踏实稳重，热情开朗，不怕吃苦，积极进取，有事业心。留的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微信号15631319963 15631319963。 嗯，这位家长写的还蛮有特色的哈，就现在好像很少有人用吃苦这个词儿了，你看都是九几的孩子了是吧。 对对，其实就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女生啊，咱们说征婚找这个男方的时候提这样的要求不是太多，感觉上呢一般来讲啊，这个女孩会给自己这边提这么一个要求，就是我的闺女嫁过去不是跟着你吃苦的。有时候经常听到家长会这么说啊，但是呢能够提到是希望男方不怕吃苦，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很值得鼓励。就是婚姻生活当中也好，两个人未来的家庭也好，难保有时候不是一帆风顺，难保有时候有一些坎坷也好啊，曲折也好，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是不是能够做到好的时候咱们能同甘，哎，真的处在逆境的时候也能够共苦，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反正某一个年代吧，就是不怕吃苦啊，能吃苦这个词儿特别常见啊。现在即便是有这个意思，反正也不用这词儿了， 不说了。 对，什么得坚韧呐，大概是这个意思了哈。 嗯，其实现在所提到的这个有房子，然后房贷已经还清了，这个隐含的意思其实就已经是说不想吃苦了，我觉得。 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啊，是闺蜜帮闺蜜征婚。 哦。 北京好闺蜜啊，闺蜜是北京姑娘，89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69米，体重56公斤，硕士毕业，目前在事业单位工作，在编，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家里没什么负担。虽然是城市家庭的孩子，但是她能吃苦。 哎呦，今儿怎么赶上了？ 全是苦哈，怎么那么苦啊？说平时生活呢也比较节俭，希望对方呢是未婚的男士，本科及以上学历，身高在1.74米以上，工作稳定，性格好。她说我这闺蜜啊是这么一个女孩啊，她用了一个就是挺常见的比喻，她是一个宁可坐在自行车上笑，也不愿意坐在宝马车上哭的女孩。说希望我的闺蜜呢能够在未来的生活当中遇到能够一起分享快乐的那个她。她留的 QQ 号啊，QQ 号码是94315110。 QQ 号码是94315110007。 其实她这闺蜜所提到的对她闺蜜的这个评价啊，这个宁可坐在自行车上笑，不愿坐在宝马车上哭，这个是另一档电视的征婚节目里面啊，引爆全国的这么一个流行语。 好早以前了哈。 对，其实当时呢，这个专家也就做过这个相应的点评啊，就是人，当时人家是说的反的，说我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我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啊。专家就说，每个人都想坐在宝马车上啊，不想坐在自行车上，这个无可厚非，渴望更好的生活。但如果说你宁愿坐在宝马车上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那么这说明你的这个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我们谁都知道，生活当中幸福甜蜜，那是我们该去追求的。如果只有一个好的物质条件，而生活中全都是泪水，那样的生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嗯，这姑娘我看也挺能吃苦的哈，没事，咱们先跟自行车上笑，过两年一起奋斗，就坐宝马车上笑 了。哎，这是最好不过的了。 不过今非昔比啊，现在宝马比那会儿便宜多了哈。 哎，是是是，现在这个低配的宝马可能也就跟一个普通中型轿车，也有人讨论这方面问题呢，说买车到底是买一个名牌的低配车，还是买一个普通品牌的高配车？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再说了，专业自行车也老贵 了。哎呦，那专业自行车不便宜呢。 呵，咱这操心啊。咱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征婚的女士啊。 这位女士呢，也是北京人，未婚，1986年出生，身高1米65，体重60公斤，大专学历续的本科，身材适中，文静大方，性格内外兼有，喜爱读书、音乐、旅游。目前呢，在一家公司里工作，要求对方男士也是北京人，未婚，年龄呢在38岁以内，身高1米75左右，大专以上学历，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有上进心，希望对方呢是真心想成家的。留的呢是女儿父亲的电话，15611330579，15611330579。 女，88年出生，身高1米63，本科学历，在一家国企做人力资源的工作，北京户口，性格偏内向，对于对方的要求是83年到89年之间出生的，身高1米73以上，有稳定工作，正直善良，有责任心，脾气好，孝敬父母，最好是北京男士。微信号码是53032475，微信号码是53032475。 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北京西城人，1984年出生，未婚，本科学历，目前啊在银行里呢做 IT 相关工作，哦，就是在银行里面做这些网络的什么软件开发呀什么的维护工作哈。 嗯， 身高1米85，喜欢运动、旅游，性格开朗，希望对方呢也是北京人，城六区最好，未婚，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年龄呢在87年到90年之间出生都行。有稳定工作就可以，有意者可以先通过微信联系13490567201，13490567201。 接下来是母亲为儿子征婚，这也是一位 IT 男啊。 嗯， 儿子是北京西城人，1988年出生，身高1米82，身材匀称，婚姻状况呢是短婚，但是没有小孩，目前在国有事业单位旗下的一家公司工作，是一名中级软件工程师，而且是部门的经理，希望找一位北京籍的女士，1987年以后出生的，身高1米65以上，学历本科，如果是离异没有小孩的也可以，希望对方心地善良，是传统家庭里面长大的女孩，心态阳光，如果是外地的女士，学历相当，工作稳定，素质比较高呢，也是可以联系的啊。电话是13521267246，13521267246。 忙 IT 反正是也是，天天都看着这堆数字啊，编程序，有时候真是眼睛里头已经顾不上再去看别的美好的事物了哈。哎，咱们的这些 IT 男们啊，特别是这些什么科技宅什么的啊，也把这个眼光放得远一点，多看看周围，其实同样现在做这些软件开发工作的也有不少不错的女孩。 现在咱们这里面征婚的 IT 女也有， 就是、啊、 我就在想，这两口子如果都是干这行的，都是 IT， 这个什么情况呢？ 也挺好，对，我觉得有共同语言，而且互相可以启发呀。 哦，俩人天天跟家研究是吗？ 对呀、 自个儿忙自个儿的，行吧。 来看看下边这位北京男士啊，未婚，今年呢30岁，大专毕业，身高1米83，在央企工作，家住在朝阳区，家里有房，父亲呢已经去世了，母亲也已经退休了， 这位男士呢，爱好看书、电影、健身，热爱家庭，孝顺老人，文明礼貌，欲寻一位北京本地户籍的女子，身高1.65米以上，身材面貌较好，同等学历以上，温柔善良就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7718528606 17718528606。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认识一连串的女士了啊。好，来看下面这位北京女孩，93年出生，身高1.62米，体重50公斤，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工作稳定，温柔可爱。对对方的要求，年龄上相差5岁左右，就是上下都可以哈。 嗯， 5岁，那这面儿比较广哈。 还行，对。 嗯，要求对方没有婚史，身高在1.75米以上，最好不抽烟，有独立住房的北京男士。微信号码呢是米娅， 是， 对吧？ 嗯，对。 MIYA424，微圆。您这是 微微胖，都圆了，不会这意思，可能是人家的名字的缩写，我觉得魏源呀、啊、之类的。 咪呀，424，微源，汉语拼音全拼啊， 嗯， 非诚勿扰。 哎，其实我觉得最好不吸烟这样的要求啊，您不妨坚决点，因为这不抽烟的人跟抽烟的人啊，在一起生活，有时候其实真的挺别扭的。 对， 他这个各种味道啊，然后健康这些事儿，其实大家都知道，都不需要赘述了。真的在一起生活这方面的事儿，其实挺影响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感情的。 对， 咱们再来看看下边啊，这是家长为女儿证婚，女儿未婚，在北京西城区某集团公司办公室做职员，工作稳定，有五险一金，有法定的节假日和双休日，1982年出生，身高1.57米，体重55公斤，在黑龙江大学毕业。人品好，知书达理，善解人意，懂事孝顺。父母呢都已经退休，有双宝，寻找在北京工作的男士，人品好，有正能量，有上进心，真心想成家。户籍呢希望是北京市区内的，各行各业都没关系，只要有缘就行。联系电话呢是母亲的电话，18946115376，18946115376。 北京女，85年出生，身高是1.64米，大专学历，体态适中，从事的是会议服务的工作。这位女士思想传统，性格随和，对对方的要求呢是有责任心，有自己的理想，心胸宽广，说到做到，能够做到彼此尊重和包容。微信号码是15601373005，15601373005。 下边呢，这是一位很有意思的家长啊，给女儿发的征婚信息啊，说我女儿呢是老北京人，1983年3月出生在西城区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婚姻状况呢是未婚，身高1.67米啊。下边这句挺有意思，体态丰满，微胖，不过呢现在正在减肥中啊、 嗯。 家住在海淀，毕业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商学部，后来呢就职于东京一家 IT 公司有8年的时间。再后来呢派去上海工作了1年，于3年前回到了北京。看来这就是满世界工作奔波啊，都投在事业上，没顾上个人的大事。 嗯， 现在呢在一家日企里做 IT 系统工程师及项目经理。 你看，女 IT 来了吧。 哎，真是。她性格呀开朗健谈，认真努力，喜欢山海以及大自然。希望能和另一半啊共同努力，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于男方年龄的要求呢，大5岁或小5岁之间都可以，别差太多就行。离异没有小孩也可以，身高别低于1.7米，别太瘦也别太胖，本科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别太宅就行啊。这看得出来啊，您闺女是个爱玩的爱跑的人啊。 嗯， 有意者可以电话联系18701210692。18701210692。 爱玩爱跑好啊，这个比较适合于就是您闺女现在正在进行的这项计划当中、啊、 对呀、 啊、 就是啊、嗯、 适合减肥啊。不管这个信息啊是家长帮着写的还是说孩子自个儿写的啊，都给您点个赞。 哎， 这是目前来讲啊我们念过的信息当中写的还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反正我想大家应该能一听就记住， 又清晰，而且呢又有一个很独特的形象，现在就跃然眼前。包括性格方面的这种感受，其实都能够从您的语言文字当中做出很精准的描述。 好吧，给您点赞啊。 哎，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生啊，是93年出生的，身高1.63米，未婚，大专学历，三甲医院的一名护士，工作稳定，收入良好， 希望找一位北京男士，身高在1.75米以上，年龄在30岁以下，本科以上的学历，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有责任心，能够孝顺父母。女儿的微信号码是13011141503，13011141503。 下面这是一位来自北京密云的女孩，1985年1月生人，身高1.63米，未婚，本科学历，目前呢在外企工作，是一名财务主管，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7米以上，年龄在33岁到39岁之间的男士，希望对方呢能有大专以上的学历，工作稳定，有住房，有责任心，能孝敬父母。电话是13521383166，13521383166。 好，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女士。 86年出生的这位女士，身高1.6米，法学硕士，离异，没有子女，希望对方积极上进，人品好，有责任心，有爱心。很简单，就这些了。 法学硕士惜字如金是吗？ 15611145839，15611145839。 好，我们接近本时段节目的尾声啊，我们用三位男士来收尾啊。 真不容易，好不容易传来这三位。 那传来的后面还有啊，后面还有啊。 行。 这位是家长为孩子征婚，这写的也特全、 啊、 写的挺仔细的啊。 好。 征婚男，籍贯北京，户口北京，出生年月1982年11月，婚姻状况是离异，带一个6岁的男孩独自生活。身高1.7米，体重70公斤，学历中专，职业是国企职员。性格冒号内外兼有，爱好冒号听歌唱歌，看书看电影，车房有一个汽车，没写房的事儿 啊。 家庭背景呢是父母尚在，有弟弟弟媳。对于对方的要求呢，首先是年龄相仿，身体健康，第二呢是身高学历收入都不限 哦， 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然后就是人品好，孝顺父母，会过日子。地点北京首选 啊。 说其他地域聊得来呢也是可以的啊。最后一条就是联系方式，电话是17610268211，17610268211。 基本上啊，虽然说列了这么多条，那整体感觉就是很随和，怎么着都行。 对，但是就是很条理性啊，很有条理性。 对对对，是。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北京顺义的男士，1989年12月生人，性格呀稍微偏内向一些，目前呢在海南工作，想寻觅一位有缘的女士，各方面条件和她差不多就可以，如果想买房的话呀，希望可以婚后买，最好是北京周边的也可以。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617757436，617757436。 他是在海南工作是吗？ 对。 哦，您不是打错一字儿，应该是海淀写成海南了吧？其实我想了半天啊， 是， 那就是说，如果您真的是在海南工作的话， 想回来， 想回来，还是说对方得和您去海南，还是说这怎么着？ 应该那个人还想在北京周边买房呢，我觉得肯定就是，如果说在北京这边，因为人家毕竟是北京的嘛，如果现在说能在北京找着一个合适的对象，那人家就不在海南工作了，就回来了。 也没准真是打错一字儿，海淀嘛，写成海南了。反正我不知道我猜的对不对啊。 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您发信息一定要检查一下，因为我们这一字之差，您这可能就是，对于人家来讲，人家要是觉得大老远的这种咱们说远距离的恋爱，人家觉得不方便，异地恋人家就放弃了。您这要是写对了呢，可能这选择还多一些。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一位河北男士，94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75米，体重68公斤，大专学历，他这工作好，他是北京某著名糕饼店的一名西点师。 嘿， 我还挺喜欢他们家东西的。 我也挺喜欢的。 工资呢是8000到10000之间啊。家里情况是这样的，他家里面排行老二，上面有一个哥哥已经结婚了，弟弟呢正在读大学。为人善良真诚，有爱心，孝敬长辈，有上进心。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未婚女，90到96年之间出生的，身高在1.6米以上，婚后呢可以留在北京照顾双方的父母。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联系，微信号码呢是 WXLIZHOU， WX 应该就是微信是吧， 对， 微信的字头啊，李周，LIZHOU。

恭喜辽宁队啊，获得了这个篮球的最后的年度冠军啊。 嗯， 但是的确我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一些家庭啊，都是我的朋友，所以我也不好说站在哪边，真的掐起来了。 但是虽然我们想的多，但是也未必这样的事情不在生活当中就发生啊。 是。 和为贵， 没错， 和为贵啊， 两边都支持，谁得了冠军不是高兴的事儿、嗯？你本来你是只支持这一个队，这个队赢了你才开心。现在媳妇儿那边或者老公那边赢了，你也开心，都是你们家的，你这么想他就没事了。 好吧，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就说一句话 啊， 友谊第一， 哎，比赛第二。下边这位女士，1991年10月生人，身高1.58米，体重50公斤，本科学历，丰台区央企工作，从事的呢是设计工作。她说呢，我不是北京人，只是现在在北京工作啊。我是个踏实本分的女孩，想寻觅一位1987年到1991年之间出生的男士，那就是比她大4岁之内都可以。身体健康，踏实本分，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北京户籍，稳定工作，能够真心想成家的有缘人。我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8701102617，18701102617。 好，我们再来说几位男士啊。男，北京人，83年出生，身高1.67米，目前呢已经移民加拿大，有房有车有稳定的工作，希望找一个愿意出国定居的北京女孩为伴。要求是88年以后出生的，身高在1.6米以上，有意者呢请和父母联系，微信号码是18910292735，18910292735。 下边呢，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发布的一条信息。北京男士，1978年生人，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8米，体重155斤，工作稳定，有独立住房，风趣幽默，爱好运动和传统文化，想寻觅一位北京的未婚女士，年龄相当，本科学历，身高在1.65米以上，苗条，通情达理，真心想成家就可以。联系电话呢是13522119370，13522119370。 男，河北沧州人，在北京工作，学历是中专，90年出生的，身高1.72米，性格开朗，爱好读书旅游，看看周边完美的世界。完美的世界啊， 世界未必就真的那么完美，但是自己心里面保留一份对这个完美的追求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了。 嗯，点评很到位啊，说明是个阳光男啊。 哎， 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贤惠的淑女，也可以在北京居住，形象还可以的啊。明白了，就是他目前呢也是在北京工作并居住。 对， 那对于对方的要求呢，你可以不是北京人，但是呢我们一起生活在北京啊。 嗯， 相貌呢还可以的就可以了。微信号码是10619222201，微信号码是10619222201。 下边这位男士呢是老北京人，1973年生人，身高1.73米，家住在东城区，有独立住房，是国企的员工，婚姻状况离异，有一个女儿，想寻觅一位本市户口能居家的女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5201482404，15201482404。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这也是个惜字如金的朋友。男，燕郊人，94年出生，身高1.78米，巡警，未婚，然后就是电话号码了， 没了， 没了， 就只有自己的一个工作、婚姻状况、身高。 但是我印象中他发照片了，他发了好几张自己的正面照，反正就是从照片上来看呢，是一个挺年轻的，还比较阳光的那么一个男孩子，长得还可以啊，当然大家没看见啊， 对呀、 啊，我先目睹了啊，未婚，电话是15133306701，15133306701，反正也提示一下吧，就是大家呢发征婚信息的时候呢，可以发图片。发一张就行了啊，因为发多了别人看不见，我们俩能看见、 是，今天男士还挺多的哈、刚才你还真不是忽悠我， 年轻的不多，就是那个年龄段的稍微的不是太多啊， 也还行，也还行，正当年。现在照咱们这个联合国那标准，35岁到55岁吧，都还可以算年轻人的。 好吧， 下面这位啊，就是一个年轻人，今年39岁，身高1.69米，体重70公斤，户籍呢是河南洛阳，来北京啊已经有10几年了，一直从事厨师工作， 性格稍内向，为人稳重诚实，感情专一，打算长期在北京工作，现在呢有北京的社保，想寻觅一位年龄在32岁以上40岁以内，离异带小孩都可以，不是北京户口的话呢，只要打算长期在北京发展也没问题。本人的手机号是1501-146-7817，1501-146-7817。 嗯，39岁是吧？ 对。 哎呀，真年轻哈。 嗯。 嗯，这是做厨师的，刚才有做西点师的。 对， 其实我们把强大的帮帮团的这些征婚的朋友组成一个大团体的话，你看我们这里有律师， 嗯， 有法学硕士嘛，有 IT 的也不少，嗯，不是 IT 啊，是搞 IT 的也不少，啊，厨师什么都有。还有定居加拿大的。 其实大家别光这个周六征婚的时候才想起来啊， 嗯， 就冲大家这么广泛的这个职业，我们日常的节目您也多给我们出出主意，我们经常有问这点心怎么做呀，那饭怎么做的，这些时候也很需要你们的帮助， 嗯，对，周一到周五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生活互助的内容啊， 对， 需要你们这些热心肠啊。 对， 好，39岁很年轻，49岁年轻吗？ 也年轻 啊， 年轻啊， 你照这个联合国的标准同样是在青年人啊。 好，下面这位男士啊，49岁年轻人，北方人，身高1米68，体重124斤，婚姻状况是丧偶，没有小孩，目前是自己做生意啊，他没有烟酒这样的不良习惯，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身高1米58左右，户籍不限，丧偶或者是离异的，年龄38到50岁之间，通情达理，身体健康，孝敬父母，真心想成家过日子的。本人的微信号码是1490823806，1490823806，微信联系请注明帮帮团。 嗯，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组男士的最后一条啊，北京人，今年45岁，家住在朝阳区，未婚，相貌不错。男生自己说自己相貌不错哈， 对呀，不挺好的吗？ 挺好的，对， 嗯， 身高1米66，大专学历，重感情，人品好，有两居室，工作稳定，想寻觅一位年龄在42岁以下，相貌清秀，品德良好，在北京工作，没结过婚的女士，户籍不限，微信号码是2506449775，2506449775。 好，说过了几位年轻的男士之后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些女士啊。女，79年出生，北京人，未婚，学历本科，目前在一家国企工作，身高1米62，体重100斤。本人五官端正，性格温和乐观，喜欢音乐和旅游，希望通过帮帮团这个平台找到理想的伴侣。对对方的要求，年龄是38岁到45岁之间，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性格开朗真诚，有责任心，未婚，身高在1米70以上，没有不良嗜好，学历本科，户口最好是北京的。联系方式是 QQ 号码， QQ 号是7542-61240， QQ 号码是7542-61240。 下面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女士，1971年生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说有没有小孩啊，想寻觅一位年龄呢在50到53岁左右的男士，干净整洁，幽默风趣，善良，有担当，有爱心，孝顺，有责任心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也是手机号1365-133-5146，1365-133-5146。 北京女士，今年48岁，京籍，身高1米67，体态丰满，工商管理硕士，在国企工作，月收入在万元以上，本人有独立住房，没有负担，性格是那种温柔持家的人， 嗯， 能够孝顺父母，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对对方的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有一定的人生阅历和修养，身高在1米73以上，年龄在55岁以下，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性格开朗，懂得体贴和照顾别人的男士，其他随缘。 嗯， 你这要求挺多的， 就是这已经不算随缘了。 好吧，请不符合条件的男士呢就不要打扰了。 嗯， 留的是电话号码啊，1371-809-0944，1371-809-0944。 下面这位女士，1949年生人，丧偶，在内蒙古一家国企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回到了北京丰台定居，有独立住房，有一个女孩啊，已经长大成人，独立了。中等师范毕业， 身高1米59，体重105斤，容貌端庄有气质，显年轻，爱好音乐、弹琴、书画、郊游，热爱生活，性格开朗，为人真诚善良。想寻觅一位年龄相仿、身心健康、有修养、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相同爱好、有独立住房、同样也是丧偶的男士为伴。电话微信同号13366848852，13366848852。 嗯，有点琴棋书画的意思哈。 对，都通。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56岁，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6，目前已经退休了。她说，我是一个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的女人，希望找一位56岁左右、脾气好、身体健康、有住房、有医保、有诚意结婚的北京籍男士为伴。本人的微信号码呢是 WX667600BAT， WX667600BAT。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51岁，身高1米6，体重65公斤，离异，没有子女，北京户籍，品貌端庄，温柔贤惠，真诚善良，现在呢是洁身一人，生活呢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希望对方也是北京户籍，年龄在58岁以上，品行正派，性格随和，没有不良生活习惯，对家庭有责任心，有稳定收入，自己名下有独立住房。那如果说是住的儿女的房子，这个就不考虑了。他说觉得还是住在自己的家里头啊，踏实，有安全感。希望对方呢也能踏实的过日子，真心想成家。没有儿女或者是儿女不在身边的优先考虑。看来这位女士是比较好静的哈，就愿意过二人世界。有意者呢请先通过电话联系13263273590。13263273590。 不知道这位女士是特别好静呢，还是说以前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哈，让自己特别没有安全感。其实现在有很多老人家住的都是孩子给买的房，当然前提是孩子有这个经济能力嘛。 对， 好像也没有觉得没有什么安全感，当然这也跟孩子本人的素质和品质有关。 对，这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环境，其实无论是父母还是说作为子女，可能这个都有自己的这种感受啊。可能在人家很多家庭里面觉得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有的人来讲，的确可能心里面就会觉得比较的介意或者挂怀，这个也可以理解。但是呢，类似这样的这种我们说要求也好啊，越多那可能我们选择的这个面儿有时候就会变得相对的窄一些。 对，当然我们也是看到很多新闻当中啊提及过类似一些让我们觉得很不开心的事情哈。 对， 儿女不但这个不养老还啃老，同时呢还要占老家的便宜什么什么的，确实也是挺让人寒心的啊。好，再来看下面的这位女士啊，今年52岁，身高1米58，体重105斤，五官端正，简单善良，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了，独立生活。本人已经退休，有医保，没有负担。对对方的年龄要求呢是50到60之间，身高在1米73以上，体重不超过150斤，肚子小不屑顶。 这个其实是我上次是听谁说的，咱们一同事说，就是衡量男士啊，就还指的是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同龄人，40多岁就是衰老的标记，就举了两点，说一个就是男士啊，一个是啤酒肚，一个是这个谢顶，只要不沾这两样，说看上去都还挺显年轻的 啊。肚子大小这事儿反正得靠个人哈去维持，去锻炼，但是谢顶这事儿吧，他有的时候他不由自己， 基因， 他有遗传的因素在里面啊。 那 要求对方呢有医保，没有负担，会开车，会做饭，爱干净，正派，诚实且开朗，素养好，不急躁，不抽烟，喝小酒，身体没有换过大零件的。 这词儿都挺幽默的。 对，应该是一个简单幽默的女士啊，但是人家挺好的。我就是有这些要求， 对， 我都把它实打实的说出来啊。而且还有牙齿洁白整洁的阳光男士。 哎呦，这个要求稍微的难了点，因为咱们中国人说实话对于这个牙齿健康是近10-20年才开始广泛的引起家长朋友们的这个关注，孩子们从小都整牙，其实稍微早一些，就我们这个年龄往上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都没有这个意识，说孩子的这个牙说得给捋一捋，弄得很整齐，这个面小了好多。 那这个 自己舒服就好嘛，是吧？ 嗯， 而且后面还有呢，北京人且懂中医养生者优先考虑 哦 啊。然后呢，如果是外地的男士呢，就是南方城市的吧， 哦， 也是可以考虑的啊，有医保，有退休金，写的挺全挺细啊，也挺好的。这样的话就是省得以后有麻烦。 对对对，不合适的就初期就筛选掉了。 对，有意者呢，请通过微信的方式联系啊，微信号码是。GCF124 GCF124， 想的是真细致，没换过大零件，支架类的。其实现在这零件坐飞机的时候也没事，您知道，提前跟安检说一声，这个虽然那机器会响，但是人家能理解，不影响出行，我是想说。我们来看看下边这位啊，这是替朋友征婚的女，58岁，人品好，有生活情趣，热爱生活，显年轻，善良朴实，想寻觅一位有眼缘、人品好、年龄上下3岁都可以、真心想成家的男士，最好没有不良嗜好，会开车。哦，这在这个年龄段征婚的很多女士都提出希望男士会开车哈，就是自己可能不会，所以希望能对方会开，能一起出去玩玩，是吧？ 这个年龄退休了嘛，可以自驾游了嘛？ 是，联系方式是1312653-6619，1312653-6619。 北京女士，61年12月出生，离异，有一个女儿呢，跟着父亲。不过这个岁数估计孩子也独立了哈。 独立了，对。 企业退休，身高1米61，体重56公斤，有独立住房，有驾照，喜欢听音乐，喜欢郊游，喜欢旅游，身心健康，有良好的教养，为人坦诚直率，重情义，没有不良嗜好，要求对方人品好，身心健康，善良靠谱，有独立住房，有医保，有正式的工作或退休金，年龄在58到65岁之间，微信号码是13701153909，13701153909。 北京女，56年生人，教师，研究生学历，身高1米62，体重105斤，喜欢唱歌跳舞，想寻觅一位身体健康、脾气好、不养宠物，在北京城区有独立住房，最好有车，喜欢自驾游，想结婚的，真心想成家的男士。微信号是13651097435，13651097435。 北京女士，今年66岁，婚姻状况丧偶，身高1米63，做财务工作。北京人，目前已经退休了，本人身体健康，目前仍在做兼职的工作，学历大学，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有车，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大度正直，真诚，喜好音乐，属于书香门第啊。相貌呢，比实际年龄要显年轻，有一个孩子已经独立了，都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希望找一位年长自己5岁以内，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同样喜欢音乐，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条件相近的优秀男士为伴。电话是18510006583，18510006583。 男，58岁，身高1米7，体重68公斤，离异，目前已经退休，想寻觅一位有眼缘、会持家的女士为伴，希望对方呢年龄在50到58岁之间，身高1米6左右。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x122-707-025， x122-707-025。 男，61岁，西城区人，这位男士呢是一位盲人，身高1米65，是本市的退休人员，收入在4000元左右，有医保，有住房，本人爱好音乐，希望找一位年龄在60岁以下的女士，身有残疾或者是盲人都可以接受啊，地区不限。微信号码是13581930970，13581930970。 来看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男，年龄61岁，身高1米7，体重75公斤，未婚，中专学历，职业呢是一位制冷工，现在已经退休了，退休金有3000元左右，母亲已经不在了，平时呢爱好养花、种树、养生、健身、旅游、美食，希望对方呢是未婚或者丧偶，没有孩子都可以，本人有住房，就想啊两个人一起过二人世界，家住在海淀，电话呢是18211047